将坚持全过程民主写入法律，第一次在法律中明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民主是全过程民主的重要论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翟伟介绍，按照立法工作计划，今年还将修改地方组织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进一步完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措施和要求，为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提供法治保障。 不断发展完善人大的组织制度、会议制度、工作程序、运行机制，使人民的各项权利能够通过法定途径、渠道、方式、程序真实生动具体地体现在人大工作的各环节各方面。 各地加快推进新一代国家交通控制网、智慧公路、智慧港口、智慧物流园区等融合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广运用 5G、 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推进物流业降本增效，激发经济活力。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7号泊位，13辆标有自动驾驶字样的智能集装箱卡车正在排队进行装卸作业。码头边的远控自动化桥吊在智能集装箱卡车到来之际，将靠泊在岸的集装箱轮上的集装箱抓起，稳稳地卸载到抵达的智能集装箱卡车上。宁波梅东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负责人金成介绍，智慧港口可以统筹集约资源进行高效利用，有效降低整体运行成本。 我们会采购一部分设备，形成六路的作业能力，能够通过智能机卡完成一艘中大型的集装箱船舶的作业。 除了沿海地区，在广大农村地区，新兴技术也运用在农产品上行的渠道中。秋季进入丰收时节，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贺子镇首条电商快递农村智运快线便繁忙了起来，一个个穿梭机在锁轨道上运载着货物来回穿梭，把乡村的农特产送进城，把国内外的商品送进村。安远县贺子镇杨家村村民郭建明告诉记者， 要买什么东西在手机上下单就可以送到家门口，给我们小店也带来方便，生意也加多很多。 此外，快递物流业运输结构不断优化，中国邮政安吉分公司副总经理王海涛说，去年8月，浙江湖州安吉县交通运输局联合邮管局启动了农村智慧物流客货一体化工作，陆续开通天荒坪到大西等四条快递加公交线路，以交邮合作的模式解决偏远乡村物流瓶颈。 客车代运快递邮件的话呢，我们老百姓能够在第一时间拿到他所需要的这个邮件，是吧？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提高了时限，第一方面呢也是为我们企业呢也进行了成果。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分会副会长徐勇表示，物流与科技相互碰撞也产生了新的能量，以往多靠人力的物流行业正从传统模式向着更加现代更加智能的方向升级， 机械化或者半机械化这样一个作业方式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作业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国家在 5G 建设方面还有港口这个自动化装卸方面都名列全球前列，对支撑货物流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择机发射，目前任务各系统已经做好了发射前的准备工作。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这次发射任务将由长征7号遥4运载火箭搭载天舟3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天舟3号船舰组合体自16号转运至发射区以后，先后进行了各个系统的测试检查和全系统的总演练等准备工作。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毛万彪说， 从航区核练的情况来看，整个航区测控设备状态良好，通信线路畅通，具备了加重发射的条件。应该说我们设备设施状态良好，整个的测试项目都已经完成了，测试状态合格，产品质量满足要求。最新的气象回山的情况来看，气象条件是满足发射要求的。 火箭系统方面已经进入发射前的状态准备阶段，进行了柱箱的置换以及全系统的气密检查，对舰上的控制系统和测量系统进行了功能检查。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征7号火箭副总设计师马中辉说， 根据最发任务发射的货运飞船的状态，火箭进行了复核，已经确认

总台中秋晚会将于明天20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亚洲版、欧洲版、美洲版和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以及总台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等广播频率同步播出。 走进乡村，看小康。 金秋时节，岁忍年丰，全国各地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八宝镇3万多亩八宝贡米产区丰产又丰收。八宝镇河野村村民陆汉瑞： 今年这个天气比较好，现在大概的亩产估计在2万斤左右吧，划计下来基本上就4到5万块钱吧。 这几天，贺兰山东路葡萄产区迎来丰收采摘季。银川市西下区镇北堡镇1.8万多亩葡萄园里，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了藤蔓。镇北堡镇党委副书记严志伟： 村上有65%以上的人都在从事跟葡萄的种植、酿造，人均收入的话能达到15000元以上。 依托千亩桑园，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30铺镇农民在发展传统养蚕业同时，逐步开发清香甘甜的桑茶消费品。当地桑茶厂经理程远胜说：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大海卖了有100多万了吧，外面上来的还有桑叶红茶，大海入自己能收1-2百万。 近两年来，浙江湖州市长兴梅山镇积极引导农户进行订单吊瓜种植，精准帮扶农户稳步增收。这些天，抛都岗村上千亩优质吊瓜正好成熟。抛都岗村农户侯爱芳： 去年是2.2块左右嘛，去年，今年是卖2.5块左右，一天要可以在1000多斤，肯定一年比一年好了，有盼头啊。 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今天下午2点中国之声特别直播走进乡村看小康。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今天播出《劳模父子兵奋斗新火船》，采制总台记者郭长江、刘梦雅、许新霞。 我就是主要是目的就是盯控，就通过对讲机的监听，包括看他们一些作业行为。 太阳山站是太中银铁路线上一个以承担货运为主的车站。九月的午后，骄阳炙烤着这片远离城市的荒原。副站长孟春生在铁路专用线盯控着吊车组作业。今年42岁的孟春生出生在铁路工人家庭，他的爷爷孟继卫1954年来到大西北支援铁路建设。2001年退伍后，孟春生也成为一名铁路人，吊车工作他一干就是9年。 一列车800米左右，基本上一天走上15-16公里，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在技术比武过程中，在车钩头上都要放2个木棒，做到平稳连挂时候，跟车刚好挂上，连木棒都不倒。 2010年，孟春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比他更激动的是父亲孟广义。今年74岁的孟广义当了一辈子的检车员，199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30多年间，检修列车30-40万辆，从没有发生过一起责任事故。孟春生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自己获奖后，父亲特意翻出了珍藏多年的证书和奖章，他们发现，证书和奖章的尺寸都比之前更大了。 我父亲就是拿出来他的自己的奖章对比着拿着看一下，哎，你的证书什么样的，拿完以后说，哎，这你又有责任了，后面还是要好好的干，继续发挥劳模作用。 从安全科的安全员到辗转多个车站任副站长，孟春生一步步挑起更重的担子。来到太阳山站仅1年多的时间，原本安全意识薄弱、管理落后的太阳山站也被评为了先进车间。2019年底，宁夏首条高铁银兰客运专线银川至中卫南段正式开通。一年后，从银川到西安的银西高铁全线开通运营，宁夏首次接入全国高铁网。 孟春生祖孙三代铁路人在声声汽笛中见证和参与了中国铁路的高速发展。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银川车务段工会主席刘伟国： 如果没有奉献精神的话，谈不上高速发展。孟春生作为劳模呀，在他的示范带动下，比他年轻的一代现在也正在劳模的道路上在前进。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本台消息，2021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于昨天举行，这是香港特区完善选举制度后举行的首次选委会选举，选举进展顺利。香港特区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 我觉得这次的选举呢，整个设计是非常完善的，代表每一个市民整体的利益，香港的根本利益，主要是要体现还有落实好爱国者治港。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梁玉伟： 因为从1200人增加到1500人，还包含了一些非常接地气的界别，比如说我们的中小企，比如说我们青年的界别，这些都能够更好的反映这个市民的一些声音，我们的社区的一些诉求。 香港北区防火委员会主席李胜坡： 我们这一次选举制度改革以及这一次整体的选举是有很广泛的代表性，也是广受广大市民的支持以及理解的。我觉得在一个这么良好的完善选举制度的保障之下，一定能够选出真正爱国爱港的贤能之士，带领我们香港走出目前这样的困境，实现更加好的辉煌。 今年3月11号，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根据决定，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扩大到5个界别，共1500人，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事宜。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获悉，截至2021年9月18号，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7404万3000剂次，疫苗接种总人数达11亿084万2000人，其中已完成全程接种10亿2220万7000人，接种总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78%，接种总剂次和覆盖人数均居全球首位，人群覆盖率位居全球前列。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目前，我国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超过10亿人。截至9月15号，12至17岁人群已经接种超过1.7亿剂次，覆盖9528.7万人。60岁以上人群已接种超过3.9亿剂次，覆盖超过2亿人。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表示： 那么，按照新冠疫苗接种的工作安排，我们各地制定了针对性的工作方案，积极做好沟通、告知、摸底统计、宣传教育等工作，创新多样化的服务形式，合理安排接种时间和接种的场地，方便群众就近接种。 疫苗接种的人越多，起到的保护作用越大。2020年12月15号，我国正式启动重点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2021年3月下旬开始，加快推进国民全人群免费接种。此后，一老一小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工作也稳步推进，一系列重要举措旨在让疫苗最大程度惠及群众。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提到，后续会加强病毒监测，加强疫苗效果评估，不断完善新冠疫苗的免疫策略。 不管老年人也好，还是青少年也好，那么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其实还没有完成接种，我们还是建议符合接种的人群呢，尽快地去开展接种，还要呢考虑12岁以下的人群也应该纳入接种考虑的一个范围。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18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43例，均在福建，其中厦门市39例，莆田市4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18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927例。 福建厦门市18号启动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厦门已引进6个方舱实验室，提升检测能力至每天80万管。从昨天17点起，厦门同安区开始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预计今天14点完成。海沧区、湖里区、思明区今天启动第三轮全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50万人次，预计安排加开旅客列车705列，长三角铁路客流增幅明显。公路方面，受降雨影响的高速公路路段大部分恢复通行，全国各机场运行平稳。 全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赛艇、游泳、举重、空手道等项目共产生多枚金牌。其中，参加完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健儿们表现出色，浙江选手汪顺在400米混合泳的比赛中夺冠，女子举重87公斤级比赛中，福建选手李文文拿下金牌。 中国海警1302舰艇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085,220例，死亡673,761例。过去24小时，美国新增确诊病例40,202例，新增死亡病例356例。 阿富汗塔利班任命的喀布尔市市长19号举行首场记者会，就多项市政相关工作进行了介绍。目前喀布尔市政府面临预算不足的困难，同时正在努力控制首都物价水平。 极端组织19号表示，对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近日发生的一连串爆炸事件负责。贾拉拉巴德一处塔利班基地附近19号当天发生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至少2名平民死亡，1名塔利班成员受伤。此前一天，贾拉拉巴德也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极端组织声称这些爆炸共造成至少35名塔利班成员死伤。 西班牙拉帕尔马岛火山19号喷发，目击者称，在拉帕尔马岛火山开始喷发2小时后，熔岩继续从至少2个火山口里喷出。截至发稿，当地政府已经撤离了约300人。 9月20号是日本敬老日，日本总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均创历史新高。据统计，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640万。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29.1%。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日本老年人口占比远高于排在第二位的意大利和第三位的葡萄牙。总务省同时公布的2020年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去年仍在工作的老年人有906万，连续17年增加，并创历史新高。 印度警方19号说，该国中部切蒂斯格尔邦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9人死亡，7人受伤。因道路状况恶劣以及驾驶员超速、超载等违规操作，印度交通事故频发。据不完全统计，印度每年有约15万人死于交通事故。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郭鹏，主播钟诚、郑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